攻读欧瑟亚先知书第七章。当我着手医治以色列时，厄弗拉因的罪孽就显露出来，撒玛利亚的恶行也暴露出来，因为他们行了诡诈的事。窃贼潜入室内而外遇强盗，但他们并不存心细想，我记住他们的一切恶行。现今他们的行为围绕着他们，一一摆在我眼前。他们使君王欢喜是出于恶意，使首领快乐是出于诡诈。个个燃起了怒火，像一座火炉，火夫暂停山火，直到和好的面团发酵。在他们君王的庆日上，当官长们酒劲发作不能支持的时候，君王便和恶徒勾结起来。他们的心虽因阴谋而焦虑得像火炉一样，但他们的怒火却整夜停息，一到早晨却又如烈火复燃。个个像火炉一样炙燃起来，吞噬了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倒闭了，但没有一个曾向我呼求。厄弗拉因想混杂在列邦之中，厄弗拉因成了一块尚未翻过的烤饼，外邦人耗尽了他的力量，他尚不自觉，头上已满布了白发，他还不知晓。虽然如此，以色列的骄傲仍呈现在自己面上，他们仍不皈依，仍不寻求上主，他们的天主。厄弗拉因像愚蠢无知的鸽子，一时求救埃及，一时又投奔亚述。可是不论他们往何处去，我要向他们撒开我的罗网，使他们像天上的飞鸟跌下。一听到他们聚齐待飞，我便将他们捕捉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他们远离了我，他们必遭受毁灭，因为他们背叛了我。我原想拯救他们，但他们却对我撒谎，并没有真心呼求我，只是在祭坛旁悲叹，为了五谷和新酒，仍自割己身，仍背叛我。我虽然加强了他们的手臂，然而他们仍图谋邪恶反抗我。他们归向了虚无，变成了歪曲的弓，他们的首领因自己的狂言必丧身刀下，且在埃及地为人耻笑。